kita di hawa desain kita kemudian kalau itu iwa hakiwa kita saya nak cuci cuci itu pun sih dia tak perlu cuci. Tapi aku sih kira mau. Kamu kira? Kamu ya ne. Mana kamu di? Saya mau tambah lagi. Jadi jangan ni. Oh, 那你是惹了啦。嗯，那你不是怕无滴？你滴你栽无？啊？还是你栽无？ 我栽一点。 啊，你栽嘛是会心咯？ 注意注意，一啊，这旁边常常见嘛，常常 见。哦 ，OK OK， 明白了，讲明下。可是我能想到嘛，那个心的心理，我能想到没有这个想明下嘛呀？不想，那你是我能想。所以那是讲我想到他的是心，刚刚这里是心来讲。他不喜欢什么，想他没有。 哎，听说他没什么没有，他没什 么没有。你买什么没有咯？嗯， 你买什么没有 啊？啊，你没明天好什么没有咯？但比那些是有这个怎样的什么的哦？ 你在那里？ 啊， 你阿叔， 所以 他没那么多。 那是一坑坑，嘛在坑里坑咯。先不笑，再讲笑；先不笑，再讲不笑。伊无想本是一个款，但无想是本有一个债的心嘛。啊，你注意这个精神。啊，无嘛无咯，啊，看办有都对啦，免惊。是不是看办有都对？不能使，你不能再讲跌债，你不能再讲跌市的事，尽量平静掉。啊，平静不是假物件，不是假物件。因为我们关系上讲心就是个小物件啊。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有我做安尼番情形，我来使个开始研究咯，慢慢咯，是虾米物件在发生？有本仔咯，一个新闻咯，啲时候，咦，很出名奇怪，一个嘛是啲时候啦咯。 哦。 是不是？嗯。所以说对人家嘛，其他快呢。啊，你唔知？你想想是借了一只老虎，唔知嗰个会唔会用老虎落到落？ 嗰 时正讲，嗰时人人穿白鞋，咧去吹白鞋，咩白鞋咪多咯嘛？ OK, okay.